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晓玲、蔡辉豪、伍伟乐。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咧逢星期六三点至四点嘅心知科学。今日咧就到我哋咧IO psychologist 嘅，即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嘅题目。咁我哋咧就系老细搵食啫。咁啊。大家仲記得嘅就係我哋教一啲咧打工嘅生存秘笈，咁希望我哋繼續生存啦，即係因為有呢啲即係教學嘅秘笈之外，即係你知道喺呢段時間咧，即係大家能唔能夠生存到咧，係非常之關鍵嘅。 冇 錯，咁我哋四個暫時都生存到嘅， 係啦，生存啦，仲要活得好好添啦， 係嘛？即係唔單止揾食咁簡單啦，咁樣。咁啦，今日咧就我哋四個啦，咁我哋介紹下先啦。咁我叫 Mills 啊，黃仲遠，咁啊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咁我係 Hillary 啦，咁我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嚟嘅。 係，咁我叫 Ryan 啦，吳偉樂啦，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Evan 蔡輝豪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仲係博士添嚇。 係，蔡博士，蔡博士，蔡博士。 咁嗱，今日咧我哋講嘅題目咧，其實都 hit 嘅呢段時間。咁你見我哋四個都。疫情關係嚴重咗啦，咁我哋都戴個口罩啦，係咪？咁就所以咧，令到咧所有而家嘅打工仔啊，老闆都係㗎啦，基本上，佢哋咧好多咧都係要work from home 嘅，即係在家工作啦，係咪？應該係咁樣譯咁上下啦。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就同呢個有關嘅，不過咧。我哋就改咗少少食字嘅，因為咧的而且確而家 work from home 咧就有少少唔同嘅。work from home 咧，我哋就叫 WFH 啦。 咁其實咧，我哋今日嘅題目就係究竟 work from home 咧係一種嘅情況啊，係 work from heaven 啦，定係 work from hell 咧？即係話究竟係一個天堂啊，對於打工嚟講，定係真係一個地獄嚟嘅咧？咁樣我先少少講啊，嗱咁樣嘅。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喺以前嚟到講，即係冇疫情啊，冇乜嘢其他嘅工具啊嘅情況 ，work from home 簡直係 heaven 嚟嘅，係完全天堂嘅，冇網管嘅你嚟。 單止 work from heaven 添啦 ，rest from heaven 啊 ，play from heaven。 咁你又衰嘅， 總之就 是 heaven 啦，但係 呢啲 係 佢啫， 係啦，呢啲 係 佢啫， 我哋冇關係嘅。 嗱，係佢公司啫，佢另外本來同佢同公司嘅同事咧，已經可能唔生存到啦。咁嗰只係啦，咁就係因為佢 work from home 嘅情況唔係太好啦，咁樣。系啦，咁我覺得以前係 heaven 嚟嘅，即係又唔使太管啦。某程度上都真係，我覺得係 work on holiday 嘅，即係個 H 咧係 holiday 嚟嘅，即係唔係太過你，唔使太多做啲乜嘢嘅。而且咧，我覺得咧老細都有咁嘅 expectation 嘅，即係話你 work from home 啊，哦咁即係 work 少啲嘢㗎啦，咁一於就搞其他同事啦，咁嗰只嘅。咁大家係咪咧？即係嗰個情況係咪咁咧？依家係咪咁啊？ 問一下大家經驗值先啦，不如。我呢個肯定咧經驗值爆分嘅，所以係啦，聽你哋講咗先。 你真係太文，你都冇試過 work in office 嘅經驗。你真係 咁話説，我哋 firm 係即係行內第一間即係真係正式推行 work from home policy 啦。其實我哋唔係叫 work from home policy 嘅，係。flexible working 嘅 policy， 咁所以疫情之前咧，我哋即係成年之前已經有咁樣嘅option 俾同事啦。可能一個星期嗰陣時，我就每個星期有兩日到，咁就 work from home 嘅。咁但係今次疫情咁嚴重咧，其實喺過去自農曆新年開始咧，我翻過公司兩次啫，真係。系啦，即系真系实在太挂住啲同事，专登约翻去一齐为咗食个饭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呢啲经验值爆灯嘅。 咁你应该好多呢啲，你即系你系呢个系啦 ，WFH 嘅权威嚟咯，即系基本上 系咯，俾个 badge 你直头 係啊，儲長打爆機㗎啦，就嚟。 長打工作 KOL， 就嚟打爆機㗎啦。 OK， 係啊，咁你個體驗係點樣先？你嘅經驗值係點樣先？ 我諗中間係即係有苦有樂嘅，咁即係照例牌啦，講下啲搞笑嘢啦。咁你知成日在家工作就通常你老細一定唔會諗住你真係做少咗嘢嘅，咁所以大家會即係其實個 working hour 長咗嘅。咁我哋因為咧好特別，我哋條 team 咧就每朝早八點半咧就第一個會，就係 internal 開一個。 其實咧呢一樣嘢都真係好離譜下喎。 嗱，唔係我定嘅呢啲，即係不過我呢啲咁敬業嘅同事，梗係 哇，真 係都咁樣㗎啦。 因為我頭先先至諗咧，其實 work from home 咧，其中一個最盞鬼嘅地方就係、是、究竟幾時先開始工作？嗱，即係你幾時 end 咧？其實反而我覺得係。是可能 end 得好難啦，甚至唔係都可以控制到啦，即係公司又好，上司又好。但你幾時開始 work 係一個關鍵啊嘛？但係佢公司原來個 flexible policy 咧係 work policy 係即係話 哦，唔係嗱，呢、這個唔係 policy 嚟嘅，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條 team mutually 咁樣。come 出嚟嘅， 大家好開心咁 agree 積極踴躍， 開唔開會啊？開唔開會啊？ 最好八點鐘好冇啊？好喎、啊，咁樣 早睡早起精神好啊嘛， 同事班都坐喺度咁樣，就依坐喺個電腦前面等開會。 不過你講 Miss 頭先講呢個咧，以前同而家比較咧，我覺得幾好。即係以今日為例啦，我哋今日錄影就咁啱，今朝就打風啦，以往打風咁就大家喺屋企咁就唔做嘢㗎啦， 好正啊呢一個例子啦。 但而家乜放空其實冇分別㗎喎，打風。 冇分別㗎。係即係完全冇咗呢個優惠啦，嗬。 係啊。 其實今次都係冇咗呢個優惠㗎，因為同事都已經喺屋企。 冇錯。 基本上老細都照打嚟，即係以前就真係完全大家喂瞓晏啲啊，或者點樣㗎嘛。 係咯。 喂，其實係喎，我突然間咁諗落咧，乜放空，但係太寬，其實我都應該係放假喎。即係概念上，概念上 真係我今朝我同我家姐講，今日打風啊，但我七點鐘已經起身做緊嘢。之後咧，佢又 cap screen 俾我，就係、是、一對即係、就是、個新聞咁啦。佢話咧九號風球，你最緊要咧就係留喺安全嘅地方。佢話你一個留喺屋企度咁安全，好安全啦，你可以繼續做嘢咯。 即係佢當你黑雨咁辦，係咪？即係黑雨就係咁樣辦嘅情況。 呢個點都可以可點，我都有睇個新聞，今日都講到有啲人就話啊，究竟？work from home 呢件事打風嘅時間係點咧？法例規定又冇話打風假嘅、就唔係話你打風就可以奉旨放假。 安全地方， 安全地方。咁但係好吊鬼嘅，佢都有講到，其實你屋企係咪真係安全咧？即係呢個安全係點定義？其實好見仁見智。可能你做下，突然之間個窗打爛咗。即係被風打爛咗，咁算唔算安全咧？ 咁又誇張咗啲。 但佢係講到咁誇張嘅，即係所以呢啲係可以去斟酌嘅一啲點咯，有人去講咯，都幾有趣嘅都。 係啦，即係起碼就見到喺呢個嘅情況之下咧 ，work from home 咧、就冇以前咁 heaven 啦，係咪？即係 hell 咗少少啦，即係嗰個情況。同埋咧，即係一定會有啲古怪嘢出嚟嘅、 哦。 有小朋友一定有古怪嘢啦。嗱，講真咧，我有一次咧就都超尷尬嘅，嗱唔係我，係嗰、那個係個 speaker 係真係，因為我冇小朋友啦，真係 OK 啦，係個 speaker。咁咧個 speaker 係開緊 live 嘅，咁好有型咁嗰只啦。咁當然啦，就佢屋企啦。咁你知唔係個個屋企背景都咁靚噶嘛？咁你用耳塞字頭即係 zoom 嗰只嘅話咧，咁梗係有個 virtual background 啦。個 virtual background 就好有型噶啦。咁當然整好曬就靚仔曬咁樣啦。好有型嘅，即係佢係好權威嗰只 feel 咁樣。點知突然間咧喺門口咧係有人係咁嗌。佢話：食嘢啦，走啦，乜乜即係完全亂大嘅。你明嗰個情況係點樣啊？係咯，跟住咧見到咧好似有嘢，唔知攝入嚟啊，定係飛入嚟啊，定係點樣放煙啦、即係類似咁樣嘅一個情況。咁跟住咧，佢就唔知點好嘅。佢仲有嗰一刻咧，係講緊一啲咧好大道理嘅，即係類似話人生其實我哋一定要好好把握，即係類似呢啲。 食飯啦， 食飯啦，即係類似咁啊。你尤其是咧聽嘅時候。你諗住死啦！我應該過去整治佢啊，定係我應該繼續去 live 咧？係呢下好尷尬 嘅。其實係啊，唔單止小朋友啊，老人家其實都係嘅。你冇乜呢個你工作緊嘅概念咧，同埋以為戴住 headphone 塞住耳仔。 仲以為聽歌添， 以為你唔知做緊啲乜嘢。 係啊，叫繼續鬧人嘅鬧人，食飯嘅食飯，講嘢嘅講嘢。 類似嘅嘢我都試過，我呢個親身經歷嚟，我試過同一個即係 client 開會啦，咁跟住佢屋企好多貓嘅，咁我哋開見到羊，咁啊啲貓周圍切灼咁轉，跟住就仲有一隻咧係擒咗上去個頭度，跟住佢就好尷尬啦。即係佢，因為佢講緊一啲即係一啲需要嘅嘢啦。咁但係只貓係咁搲佢個頭，咁我就話：你使唔使處理啊只貓先？跟住唔使。跟住但係過咗一陣之後，唔好意思，你等等先。跟住就拱開咗個 cam， 跟住之後就即係好似你睇電影咁咧，就好似啊靜咗咁樣啦。咁我又同我個同事就好尷尬。咁我哋應該點咧？呢個時候究竟啊應該等啊定係點咧？即係有啲好奇怪嘅， 個頭亂曬噶嘛。 係啊，嗰個仲係女士嚟 噶。開 cam 嘅，即係因為雷長期在家工作咧。講真，真係坦白講，今季咧我冇咩買過新衫，睡衣就買咗幾套，真係買睡衣，因為你喺屋企舒服啊嘛。 OK。 咁但係我哋練出嚟嘅特技係咩咧？個 mute 掣。好似人哋打碟咁，即係已經出神入化咁樣咧，即係幾時一嗰樣嘢瞄，幾嗰樣嘢瞄。咁但係咧，有一次我個同事咧就好高科技嘅，佢就用嗰啲有 AI 嘅 speaker。咁因為咧，佢就會幫你唔係光 彩 AI 咁巴閉嘅點樣啊？ 即係當你唔講嘢，佢就熄咗佢。你講嘢佢 佢係幫你擴雜音，即係cut 咗啲雜音去。咁點知咧？係啦，就終於係淨係吸佢把聲喎，係個仔喺隔離不斷喺度，媽咪媽咪嗰啲咧就收曬喎，即係我哋成個 meeting 就不斷就係聽到佢媽咪媽咪，但係佢講重要嘢咧，一講重要嘢嘅時候咧就 cut 咗， 咁即係 keep 住聽唔到。 你講開呢個咧，瞄唔瞄或者開唔開樣咧，好憎有啲 meeting 咧，佢 set 咗你一 sign 即係入咗佢個 meeting， 佢自動開咗你個 cam 嗰啲咧。我預咗係唔開樣噶嘛，啲衫又未著好啊，咁樣一入去點樣開咗？ 你講開著衫呢件事，我都經歷過一件事，就係即係成間公司開會，咁就有啲即係鬼佬，你知鬼佬通常都執得正噶啦， 係啊，一定啦。 咁啊，上身你見到佢恤衫，即係好似你今日咁靚仔咁樣。咁啊，點不知咧就中場休息，又冇熄 cam 喎。咁一起身，哎呀大鑊啦！ 即係林尚義講波咁嗰只， 係冇錯。咁跟住就我哋就睇到啲唔應該睇到嘅嘢。 佢唔係冇著啊嘛， 有著，化驗筒，不過都幾妖豔下嘅，咁大家都哇係， 哦 OK， 第一，但跟住就有人同佢提醒，喂，著翻條褲，咁佢先意會咯，跟住，哎，唔好意思，等我著翻條褲先。 咁其實間中呢啲事都不時發生 嘅 喎， 嗯， 唔係呢啲都幾多嘅，即係呢啲嘅。你話趣事啊、語事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都會多嘅。同埋就我覺得而家就係比較 hell 啲嘅，即係冇咁 heaven 嘅。就一來啦，即係Zoom 啦、Webex 啦，仲有咩 Teams 啦、Adobe 嗰個 Connect 啦，係啦、Google 啦，即係嗰個 Meet 啦。即係基本上呢一啲嘅情況，首先就係、是我覺得係繁載咧，係唔同客咧喺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咧，如果要做呢啲嘅 communication 咧，佢又係用唔同嘅 software。 哦，係啊，係啊， 咁啊前嗰排咧基本上 zoom 曬啦，係咪？咁 zoom 就有個漏洞嘅情況之下咧，基本上我覺得好多 financial institution 咧，佢都改曬嘅。 嗯， 我而家改到基本上我係真係用曬。我應該全部試過曬， 哦，都係， 係啊， 係咪啊？即係其實嗰個煩咧，都麻煩嘅，即係你 喺邊個 channel 度開會話？ 你係啊，其實幾識講真， 係 有時係搞錯嘅。我啱啱近期仲要係做一個seminar 咧，就係做一個 webinar 咧，係用 Webex， 但係 breakout room 用 Teams。 哇！ 你明咗，即係用 Webex 講下，跟住因為佢又冇買 Webex 個 breakout room 或者點樣嘅情況，因為佢係另外一個 classroom 嘅 software 嚟嘅。我唔知點解咁睇間公司唔買喎，但係 Teams 佢又買喎。 Webex 好似係冇 breakout room 㗎， 係咪直接冇啊？即係佢研過， Classroom 嗰個 version 都係冇嘅，咁唔怪得知啦。 係。 咁跟住咧，因為我仲以為係因為 Zoom 嗰個係由 Webex 嗰度嚟㗎嘛。 但係佢哋每個有唔同嘅好壞處嘅。Webex 咧嗰啲畫質就好清嘅，個語音就爭啲嘅。Skype 啲語音好嘅，但係你個 slide 一喐得快啲咧，佢又蒙曬嘅。係啦，即係好多。總之每個真係有啲好，有啲差。 但係我覺得，我覺得 Webex 同埋 Team 咧，作為講嘢嗰個人咧，嗰、那個畫面嗰、那個界面係唔好睇嘅。 嗯。 我先唔好睇咧，係唔係話靚唔靚仔唔好睇？係。你淨係睇到個 PowerPoint， 哦係啊， 跟住咧你差唔多乜嘢都睇唔到，跟住你要 check 嘅話咧，又係 再 睇翻 check 係好煩嘅， 係啊， 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又會係咁樣，咁啊， 所以其實 work from home 工具好重要， 嗯、工具係好緊要嘅。 我見好多即係尤其是政府工嗰啲啦，就真係話嚟佢哋嚟可能一個星期兩三日 work from home 啦，而家佢哋嗰兩三日其實真係嚟我啲朋友可能真係可以喺屋企湊仔。因為完全係做唔到嘢、嗯， 完全係啦。咁我覺得咧都比我想象中咧係估唔到嘅，就係、是、咧一開頭話work from home 好多嘅情況之下，其實咧好多公司咧係完全 ready， 嗯， 係咪啊？我諗你公司就會 ready 好多咯， 好 ready。 但係其他咧，即係例如啦，比我想象中少用 laptop 嘅，係咪、嗯？全部原來好多用 desktop。所以咧，基本上 work from home 咧就完全係真係 happy 到唔使做嘢嘅。總之越近政府嗰個 rent 咧，即係嗰類型嘅咧，就基本上就越唔使做嘢咁滯嘅。係咯，咁跟住再你可能係你話用啲網上啊，點樣去攞 file 啊？你都唔好講個 authority level 啦，即係嗰啲權限問題啦，都唔好話權限係根本上你 access 唔到嘅。咁你基本上你擺唔到任何嘢，跟住唔通你要用到自己同事嘅 data 嚟到去 send 嘢嘅時候咧，同事又會有冇搞錯啊？用自己 data 係咪公司同我出先？點樣計翻個情況？即係又唔肯啊嘛，又驚大家會嘈啊嘛。係 啊， 係 啊。 所以其實咧都幾麻煩。其實呢一啲嘢咧，嗱，如果完全冇嗰啲咧，我覺得係 heaven 嘅。 嗯， 係咪？即係嗱，講真，第一批疫情嗰時候咧，其實那批公司是真的完全 free 到爆的嘛， 嗯， 即那幾個月是真的完全都不是太做到事 情。我沒有體驗過，所以我 不知道。我們又不要這樣。不過講真的，我們基本上都一定是 laptop 做事情，所以就沒有這個。之後呢，我覺得反而是中間那些很麻煩，嗯嗯，就是說呢佢有啲嘅咁樣嘅措施，但係又有啲又冇，令到咧你個老細成日都打嚟話你收到未啊，或者點樣啊？即係太多呢啲咁樣嘅溝通或者煩咧，係 work 嘅時間長咗啦 ，work 緊嘅嘢你覺得唔係太 productive 啦，跟住又成日都會有人好似喺度 mark 住你，究竟點樣啊？收唔收到啊 ？check 唔 check 到啊？類似呢啲咁咯。咁呢啲都係我聽翻嚟嘅，即係。在一個 transition 的階段的時候大家遇到的一些情況。 哦，是啊，正就是同一樣的東西 ,Mills 我很同意。因為我有個朋友他在某個政府部門，不要說是誰啦，那就他要處理一些很敏感的東西。那些全部你基本上沒可能在家 access 到。那他 work from home 其實正如你所說就是根本上不用 work。 嗯。 但是他一回到 office 就大禍了。 即係完全累積 到，累積到根本上佢同我講佢係即係你頭先話八點鐘啊嘛，佢係七點幾翻到去坐到十二點， 嗯， 跟住係即係佢係翻，我諗我冇記錯一個禮拜兩三日翻 office 啦。 咦？佢老細係咪做咗四十年㗎啦？ 應該係都係 咁嚴格咧， 都 係啲老闆要同事每一到十一點鐘。 但係佢嗰個政府部門出名就比較上追數勁嘅，咁所以就。 Okay. 可能有些事就會因為這樣啦，但是都是老屎忽都是多的啦。 是啊，同埋就另外一個苦處，我覺得都開頭會覺得在家做是 free 的嘛，開心的嘛，同埋一開頭啊，懶係就哇又可以見到小朋友同佢相處啦，或者係同隻貓貓或者動物相處啊，咁開頭諗住係好美滿嘅， 最後發現人係需要空間嘅， 完全係同埋咧發覺。 咦？你好似有啲感受 哦，你有冇感受？ 梗有啦， 因為你老婆嘅啫喎，你都咁需要空間， 唔需要 呢個。唔係即係開頭係諗住諗得係美滿嘅。最後發現咧，香港真係有土地問題嘅，即係喺外國嗱，好多 research 基本上都係某程度上係外國叫 research 出嚟噶嘛。我諗香港係或者亞洲區做 work from home 嘅 research， 我諗係少之又少。而 work from home 嘅流行程度都少噶嘛喺亞洲區。咁當然其實某程度上咧，等我哋都會講講，其實佢哋遇到嘅一啲 work from home 嘅問題咧，喺香港咧唔係完全地遇到嘅。 因為佢哋好多時候，例如我嗰時啦，即係喺英國讀啦，咁其實呢個係其中一 part 嚟，因為佢好，我嗰間 U 咧就好著重 stress 嘅， 嗯 ，well-being 嘅，即係個叫 Tom Cox 啦 ，Tom Cox 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 Dean 嚟㗎啦，即係啦，即係基本上佢就係去做啲 stress 嘅嘢嘅，咁、嗯、啊權威嚟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嘅。咁佢哋嗰個 setting 係喂兩層樓或者有啲三層咁樣嘅情況，跟住咧嗰個 work from home 嗰個工作人員咧，佢即係嗰個啊屋企嗰個人咧，佢係喺一間房，嗰間房係好似我哋間屋咁大㗎嘛，咁佢梗係有 loneliness 啊，即係佢梗係換門啦，你明我咩先？即係佢坐低曬喺度喺 work 嘅時候，咁梗係會悶啦。但喺香港就唔係噶嘛，我坐一坐，好似頭先咁，阿仔又走埋嚟喺度起哄啊，跟住阿媽玩緊下，即係嗰樣嘢。我話俾你聽，其中有一個希望佢唔好睇啦。即係有一個 trainer 咧，佢講緊一個係感動嘅事嚟嘅， 嗯， 有少少流淚嘅，係、嗯、啦。咁佢都真係好真情，即係嗰個情況。但係佢個仔衝入嚟。爹哋做咩喊啊？爹哋做咩喊？你明嗰個情況啊？即係幾咁尷尬， 都幾 sweet 啊！ 係其實係好 sweet 嘅。唔係，同埋咧，好彩佢真係乖仔嚟嘅、 嗯。 即係佢話：啊，爹哋唔好喊啦！即係扭轉曬成件事。但係你知道佢一開頭嗰種開心入嚟，好似睇戲咁樣咧，即係你能夠想像到噶嘛、 嗯？ 最主要就係阿聰又唔知點反應啊！我即刻話。喂，水水即刻行開啊！即係定係繼續喊住咧，定係點樣解釋翻俾個小朋友知道咧？定係我即刻要唔知要扮門啦，閂住佢咧？即係都係唔係一個好嘅狀態咯。 其實呢啲情況發生得越嚟越多咧，我覺得大家都有呢個 expectation， 同埋大家嚟開始多咗理解、嗯、啊，係會有啲情況發生。 即係已經見到個小朋友叫翻佢出去先啦，即係咁嗰只。完全唔會覺得好笑。 同事之間嘅理解會多咗咯， 嗯、 即係啊係啊係啦，會有啲咁樣嘅噪音啊、 嗯， 例如可能我有同事會做咩咧？開開下會話，誒、等一等，我只狗瀨咗屎，等我去執一執先。咁即係呢啲理解多咗、嗯，但反而屋企人之間嘅爭執咧就真係多咗啦。而、這、家、個、見到 朝見口萬見。 喂、其實呢個都真係值得講下嘅，雖然我哋等緊都講，因為喺基本上紐約。倫敦，香港好似冇咁樣嘅統計啦。喺內地嘅上海，同埋喺內地嘅一個二三線嘅城市，喺呢段時間咧，即係離婚率高咗啦。有啲係家暴嘅情況多咗啦。咁其實你諗翻咧，其實都幾可悲喎。即係平時話少時間見，跟住因為俾你 work from home 啦，咁跟住咧你多時間見咗啦，點知因為多時間見咗咧，你就即係拗叫又多咗、嗯，甚至乎可能係關係係破裂咗嘅情況。咁、其實能夠想像到，反而咁係咪代表香港人其實咧都幾 EQ OK 咧？即係嗱，地方洗土地問題，跟、住我又要俾阿仔搞，跟住咧老公老婆咁樣，即係你有時自己喺度做緊嘢，跟住另外一個咧可能都真係做緊唔知邊份工嘅，完全喺出面嘆曬嘅，跟住但係佢又唔去幫手做家務嘅，即係類似咁樣咧，咁、你有啲谷氣。但係咧 ，so far 又好似冇乜好大嘅家暴出嚟。 暫時未見到啦， 暫時亦都冇乜聽到咁樣嘅情況。 我都 香港人習慣咗土地問題， 係啊，係 嘛？ 其實可能有冇 work from home 都會平時都會嘈嘅，但係 即係可能 work from hell 咁嘅啫。係 啊，即係上司二三 work 可能仲好啲， 係嘛？喂，其實喺我哋下面展示，我都想提一下咧 ，work from hell 呢單嘢，即係嗱，唔係指責個同事啦，咁嗰只情況。其實某程度上咧，我開頭睇嘅時候咧，我覺得 work from hell 咧係好正常。嗱，即係嗱，本身一開波，一開波，大家係咪聽到呢件事，覺得係 work from home？ 大家應該即係嗱，未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啦。 嗯， 大家應該拍爛手掌噶嘛，即係覺得係乜約朋友出嚟行下山，你又冇咩嘢做，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嘅。係咪？即係佢唔正常。 你嘅同事去仲算 team build 添。 係咯， 係咯。佢唔正常係因為影咗相啫嘛，即係嗰陣時。 冇錯。 我自己某程度上覺得咧，當其時嘅 HR 同事咧係有啲難做嘅。 嗯。 係咪即係變咗一個全港嘅話題？但係咧，佢唔做啲嘢咧，又好似即係完全過意唔去，或者係即係交代唔到件事咁樣。 嗯。 咁就唯有即係出下信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啦。同埋自從嗰件事咧，大家公司係咪有冇啲即刻嚴謹咗咧？成件事即係鎖緊咗，即係話 個監控可能係多咗啦。 我覺得 咧， 員工小心咗， 係啦。 嚇，work from here 又好，work from 咩都好啦， 冇想啦，冇想睇啦，已經 學精咗啦。不過有啲公司出咗某啲指引嘢，我都聽講，即係會提醒同事大家真係要緊守崗位啊，重中嘅嘢啦。咁當然同事點樣睇啊，另外一回事啦。 係啊，其實有啲指引係出咗嘅，即係例如話。你要幾一下咧響咧就要 pick up 個電話啦，即 係 其實好似做緊客戶服務咁樣嗰只咧，即係響三下就要 pick 電話嗰啲 service standard 咧。跟住例如就係有啲咧就出咗就係話每半個鐘頭就要 report 一次，係 啦，要 check in 咯，佢有啲 app 咁樣撳一撳咁樣咯。 基本上咧就有呢啲咁嘅情況，講真都真係由即係由嗰時開始就開始覺得係大家應該要做嘢，因為好正常，老細聽到啲新聞都會講兩句咁樣噶嘛。咁我哋嗱知道咗呢啲嘅。利與弊 ，heaven 定係 hell 咁嘅情況啦。我哋翻嚟一於講下咧，就係喂，究竟 work from home 對啲即心理狀態有啲咩影響？而呢啲影響究竟係咪有啲方法可以解決到嘅咧？咁樣好，我哋休息一下先。我哋翻嚟咧就再同大家講下work from home 有冇啲咩其他嘅嘢嘅情況出現嘅。 一分鐘 IO 心理學。 心理学就系讲人内在嘅嘢啊，咁同外在嘅环境有咩关系啊？ 咁你就唔识嘢啦。其中一种 IO psychology 最关心嘅范畴就系 ergonomics， 中文叫人类功效学，系睇人、机器同埋环境之间嘅关系噶。 哦，系咪真系好似职安健嗰啲咁啊？即系啲台凳啱唔啱高度啊，或者 office 啲人坐得几密嗰啲？ 除咗你讲嗰啲之外，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嘅嘢都有影响嘅，就好似灯光啊、噪音咁样，连埲墙咩色都关事噶。 哦，咁呢啲我有听过喎，好似放植物喺张台度咁样，唔单止可以令人做嘢更加有效率，仲可以减低你嘅压力同埋血压添。 仲有啊，有研究发现个窗口几大，工作间有几多自然光都好重要。如果长期喺密封嘅地方做嘢咧，系大啲机会健康有问题噶。 哇，咁严重，咁工作环境同埋周围嘅事物对人内在嘅心理真系好重要啊。 是啊，所以大家讲工作间的心理健康的时候，千祈不要忽视这些外在的环境因素啊。 好，那我们又回来心知科学的老细搵食啫的第二节啦。那啊，由我们有四位的 IO psychologist，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那我如果刚刚半节先来听的同事的朋友呢，咁我哋而家咧就係講緊 work from home 嘅 最精髓嘅部分， 係啦，最精髓嘅部分。究竟 work from home 係 work from heaven 啦個 H， 定係 work from hell 咧？係啦，定係地獄咧咁樣？咁我哋咧就從心理去分析一下嗰個情況。咁啊 ，Hilary 有啲咩嘢覺得係 work from home 係最大影響嘅咧？ work from home 咧，好多時候咧，大家會啲老細啊，好擔心啲同事咧，係咪喺屋企偷懶啊，或者其實喺度辦公啊咁樣啦。咁但係以我呢個嘅爆棚嘅經驗值嚟睇咧，同埋睇翻我哋心理學裡面嘅社會交換論啦、理論啦，咁就係講緊咧，其實當員工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咧，因為覺得好似咦公司對我好好喎，我要 return the flavor 喎，咁所以咧反而咧就會真係可能工作時間長咗啦，做得多咗啦咁樣嘅。咁調翻轉相應嚟講咧，其實對於啲同事仔嚟講咧，就可能會有 burnout 嘅狀況啦，因為我明明平時六點收工嘅，就係為咗勤力啲，咁我做到八點九點，咁反而佢哋少咗嗰個 work life balance 或者嗰個冇咗個 boundary 啊，咁就好容易有 burnout 嘅情況咯。 OK， 我諗緊咧呢一個咧，其實佢嗰個啦，其實呢個咧又雖然佢係一個即係嗰個 theory 係社會交換理論 中文 嗰只啦，係 啊， 咁啊。其實咧，本來就咁聽嘅話咧，有少少似係即係 reciprocity 嘅，即係嗰種互惠效應嘅，即係嗰個情況。但係咧，我有少少咁樣覺得啫，即係但係咧，以一般嘅情況，或者屬於香港嘅情況啦，我覺得香港情況咧，這個嘅形式仍然有嘅，即係呢個 theory 個發生嘅情況仍然有嘅，即係話我因為咁樣我 work 長咗個時間而 burn out， 但係佢嗰個情況，我覺得就冇咁係reciprocal 嗰個嘅情況咯。我覺得嗰個似咧，就係我都唔記得咗嗰個理論，即係喺個工廠裏面咧，即係基本上 observe 咧， 你我基本上嗰個工廠，我知道佢有人 observe 我，我就已經係努力多咗嘅。 嗯， 記唔記得？即係做一個好似 之前講嘅 Hawthorne Study 啊 ，Hawthorne Study 係啊係啊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咁啊我覺得嗰個似啲咁樣，即係佢覺得係係多咗一個 observation， 好似 checking 咧係會多咗嘅。跟住咧，平時我坐喺 office 咧，我係完全唔需要理我老細話。即係做完少啲嘢，喂老細，我做完啦。即係跟住去個 office，你反而就唔中意，老細都唔中意噶嘛，係咪？都唔中意你，因為佢吞緊 focus 嘅時候，佢都唔想你 入邊搞 到你嘛。係啦，即係個情況係咁樣噶嘛。係啦，所以咧理論上就唔想嘅，但係咧反而喺一個 work from home 嘅情況之下咧，佢覺得有好多嘢又可以 observe， 話知道佢係 observe 緊，但係咧我又唔又想表現話俾佢聽，我真係努力緊做嘅。咁我就變咗係反而 report 得多咗啊，係 啊 ，send 嘢多咗啊，我覺得反而係即係從呢一個 Hawthorne effect 唔係為咗要報答翻公司， 係啊，我覺得 表現我其實做緊嘢嘅， 我覺得少少係咁。 其實好多我諗程度上都係為自己出發啦，即係你點都有一種焦慮啊，你會驚啊對方點樣睇你啊，你老闆點睇你，同事點睇你？即係我知道有啲坊間啲公司佢有啲即係 communication 嘅 app， 咁係成班同事一齊入面嘅，咁你唔出聲。你唔講嘢，或者你冇 contribution 就等於話老細睇到，喂呢個人冇做嘢喎，冇出聲喎。咁我諗打工仔或多或少都有一種焦慮就係。 個同事又係嘅，幾句都係話啊，我幾認同啊，其實咁樣做嘅話，一件事係方便咗。呢啲係唔使用腦都打得出嚟噶嘛，即係而且係百搭 key 嚟噶嘛，即係應該係咁樣。佢係真係唔識做嘅。 啊，真 係 我有興趣， 起碼擦下存在感啊嘛。 真係會睇邊個同事冇復咧？ 其實就唔係啊！講真的，我公司的同事係唔鬼福嘅，最近啫嘛。唉、哎，即係有個同事話星期五，有個朋友話星期五上嚟可唔可以借個 office 你做個 zoom 啊？咁嗰只啫嘛。我問下個同事，喂，星期五咧有邊個翻嚟啊？都係得一個同事答我啫嘛。嗰、那個同事咪就係、是、senior 嘅同事啊。唔係，雖然佢就係即係話，咁唔答都講聲啊，即係 即係我唔翻咁係啦。 不過咧，呢、這個係我啲同事嘅習慣嚟，所以大家又唔會覺得有啲咩情況。 嗯 係啦，咁啊後生同事咧就係唉算啦，肥彩你啦，唔翻咪唔答咪真係唔翻咯，即係我覺得咁樣嘅一個情況咯。佢就唔似我哋呢啲，即係話誒唔得都講聲啊 ，no 咁啊唔翻咯，唔好意思，即係個類似咁樣噶嘛。咁可能你即係頭先嗰個 case 嗰啲咧， 嗰啲比較大型嘅公司嚟嘅。 係啊，同埋佢唔答咧，佢 exit 嚟就咁，咁我唔使成日答啫。咁我哋呢啲啊，梗係隨時。 我哋平時都答開啊嘛，咁所以你唔答就 係咁易得揞句落去咁嗰只咯。 我諗睇下個 group 多唔多人啦、啊，即係我公司可能有啲 group from 十個到二百個嘅，即係我真係真心唔相信二百個老細會睇我有冇覆佢 yes。 二百個覆曬都幾煩。 係啊， 其實係幾煩 嘅。 其實 你肯定會瞄個 group 嘅，即係你諗下佢講老闆講一句嘢之後咧，肯定有廿個人呢啲咧，即係 send 啲咁嘅 emoji 出嚟嘅。 其實呢招係真係生存技巧嚟嘅，即係嗱，老細講一樣嘢，叫啲同事喂狂聲，即係話 OK 啊，老細冇問題啊，即係咁嗰只咧整爆佢個 WhatsApp， 即係等佢下次喂得㗎，大家唔需要再 send。我覺得呢招得喎， 又係啲射放粗嗰啲嚟嘅係嘛？ 我覺得佢一定咁做咯，即係一定係覺得好煩咧，你下下都係咁樣嘅話咧，喂，我覺得呢招都係得。不過講翻個社會交換理論，其實咧呢、這個我覺得喺外國係 work 嘅。其實呢個 research 我都有睇嗰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佢某程度上係一個 background 嘅 context 係做緊一啲 family friendly 嘅 policy，即係你知啦，即係喺外國係好多。job enrichment 啊 ，job sharing 啊，三個人做兩個 job 啊，帶寵物翻工啊，所以佢有好多其實佢嗰個遠程工作，即係 work from home 其中一種啦。其實佢當係真係一個 family friendly 嘅，所以佢信你唔需要你翻屋企，唔係翻公司去做嘢。咁佢係真係有個回報效應嘅，但係香港咧，我幾唔相信係。年輕同事會唔會有咧？都唔會。 我覺得未必係回報效應，但係大家有冇 observe 到？即係無論係你話係咪 work from home 啊，定係有陣時篤 OT 咧，明明佢可能 OT 咗兩個鐘，佢都係篤個半鐘嘅啫，即係硬係唔敢篤到咁盡嘅。即係我覺得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就係好似你驚我篤得足，老細會唔會覺得我好斤斤計較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 咯。有某少少 cultural difference， 係啊，文化， 即係中國人咧，始終誒我哋。都唔好即係咁誇張啊， 咁計較啊， 啲啊， 係啦， 係啊，所以有少少唔同嘅表現個情況咯。 不過除咗呢一樣啦，即係令到佢 burn out 係一個問題啦。 嗯， 都仲有其他問題喎，即係仲有其他問題。 係啊，另外一個我諗都大家可能自己都會經歷過孤獨感。係，即係平時你喺 office 坐咧，話你身邊有可能有班同事，即係得閒吹下水啊，討論一下啲點啊等等。咁你 work from home 其實即係可能有屋企人啦，但係始終你冇同事喺身邊，都可能有呢個情況會發生。咁都有一啲即係研究顯示啦，就話呢個孤獨感咧係其中一個令到大家可能喺即係 remote working 嘅時間一個最大嘅 struggle 啦。即係佢未必係一個好重要嘅 factor， 佢可能影響到大家可能會 struggle， 但係都會有我諗某程度上都有啲影響喺裡面嘅。即係你會覺得啊，好似突然之間成個環境轉變咗，唔自在咁樣咯。唔知道大家 有冇先？ 有冇啊 ？Work from home KOL。 即係如果之前一個星期係兩三日，你可以好自選咁樣咧，完全冇呢個孤獨感嘅，即係我只要一個人住咧，超正，我覺得好 enjoy 嘅。咁但係當你 work from home 咗大半，即係真係差唔多有半年啦，你就開始會覺得，咦？我嗰陣時即係真係全日工作又忙啦，無論 lunch 啊 dinner 都係屋企食，即係搞掂曬已經可能夜晚十點，突然之間嗰晚可能打電話俾媽咪同佢講下啊，今日點？冇話題喎，發覺，即係冇話題到。我媽咪話：咁你公司有冇八卦同我講下？咁樣即係已經冇話題，到一個咁樣嘅點啊，證明嗰個 social interaction 係少到咧，即係我、又未必係孤獨嘅，但係你會有個空虛感咯。我覺得 因為最初時都真係八卦都冇， 係啊，因為冇八，你冇得見 面， 係 冇人 有八卦 講啊， 其他 department 啲是非都講唔係 啊， 係啊。 不過又覺得呢樣嘢好似好有趣嘅，即係我唔知道對一啲外向或者外向嘅人會唔會有差別啦。即係我認識有啲內向嘅人咧，佢哋有幾 enjoy 嘅，即係佢哋又唔覺得好孤獨嘅，即係仲好添，煩少咗我個老闆唔會無啦啦走過嚟問我，喂你做成點啊咁？ 即係會做咗，有同事同你傾偈， 係啦，即係喺度，即係好似嗰啲即係師奶講是非咁樣，你一講成個鐘，我仲有大把嘢做，你幫我做埋先啦咁。即係我見到一啲咁嘅 case 嘅，咁就篤 app 啦，啲可能問你，喂點啊做，咁你咪復完，跟住我咪自己繼續做自己做嘅嘢咯。又有啲人好 enjoy 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即係外向啲人就開始真係我見到個問題可能 我認同呢個係有即係個體差異嘅，我哋抓緊咁樣講啦。 不過咧我真係睇過有一個 research 咧，佢講咧 exactly 就係、是。性格究竟是對於遠程工作，佢就唔單止淨係 work from home 嘅。究竟有冇啲分別？啊，佢又得意喎，佢係睇咧就係introvert 同埋 extrovert。我哋 assume 係通常都會係好大分別㗎嘛，係咪 ？extrovert 就一定係完全慘情啦，對佢嚟講。咁heaven 咧就係 introvert 啦，內向嘅人啦。咁佢咧基本上係冇特別一個 significant 嘅 difference 嘅。咁某一啲嘅 research 咧，就會有多少少，就係話 in general 咧，好似頭先阿 Warren 咁講咧，introvert 嘅人咧就會中意多啲嘅。而佢最主要反而個分別咧，係個工種啊。即係咧，工種對於乜嘢性格嘅人，佢就會中意 work from home。佢話嗰只咧，即係話高度思考性嘅工作，即係其實佢包括咧就係諗 strategies 嗰啲嘅工作，亦都包括咧我諗能夠想像到即係。IT 啊，佢好似 programming 啊，自己喺度砌嘢啊，即係嗰一批嘅話咧，係如果佢又係 introvert 嘅話咧，咁係好正嘅，即係佢係會好 enjoy 嘅，而且咧佢嗰個嘅work performance 咧係提高嘅，係咯。咁對於係如果唔係呢一隻工作嘅話咧，其實就冇分別，而且咧當中咧唔單止冇分別，係連佢個 work performance 咧，其實個差別咧。都唔大嘅，係啦，即係嗰個情況，即係唔單止中唔中意冇分，唔係太大分別。出嚟嘅 output 咧係唔大，而頭先嗰只咧出嚟嘅 output 咧 work from home 或者叫遠程工作咧係好過喺 office 嘅。 係，所以即係換句話嚟講，疫情過後應唔應該繼續 work from home 咧？其實都要睇工種係啲咩啦， 睇工種啦， 同埋即係好壞中唔中意，其實都係睇人嘅分別嘅。 係啦，如果公司嚟講，我估佢又真係好肯去做嘅，我諗就係工種咯。不過我都好難想像有公司係根據個工種，跟住分俾同事呢幾個 department 可以兩日呢個三日 就出嚟話唔公平啊！ 係啦，一定就係一定劃一四日，定係劃一三日，定係劃一一日，即係咁嗰只咯。其實呢個蛋糕我哋都值得討論嘅，即係究竟疫情過後咧，啲公司係咪都真係會咁去？叫 p promote 遠程工作或者即係 work from home 呢 件事。我覺得一樣嘢一定會發生，就係其實會飛少咗嘅，大家 習慣咗 唔使飛啲 嘢 都發生到啦。 係呢個都真係哦，同埋尤其是咧，講真，我覺得中層嘅 travel 應該係少咗啦。諗翻以前中層最多嘅情況啦，老細就 travel 就唔使諗噶啦，佢使乜問過你啫？即係咁嗰只啦。但係佢入去即係做大單嘢噶嘛，就算幾細單都係咯，即係所以佢一定都要飛嘅。講真，我某程度上我覺得佢哋係根本就 enjoy 飛周圍唔喺度，即係咁嗰只嘅。但係對於中層咧，好多時飛咧係我哋 operation 同緊美國去 work， 同緊歐洲去 work。咁跟住咧就完全未見過，有時候就成日會有一個拗撬噶嘛。最基本嘅拗撬咧就係點解開會你下下都係要夜晚嘅咧？係咪從美國 work？ 我相信大家一定係會試過嘅，佢唔會就你嘅。 我試過呢個真 係，佢係唔會就你噶嘛，佢一定係夜佢嘅朝頭早噶嘛，我哋嘅夜晚 work 噶嘛。咁呢個大家都會嘈嘅，跟住有好多 conflict 嘅。跟住 travel 一次咧，大家見過啦。食個飯啦，又知個邊個打邊個啦。講真咧，係真係肯就多啲嘅。 嗯，係嘅。 以前就會有呢啲嘅情況嗬。 不過你頭先講開呢個咧，有次試過即係同英國 work 啦，個 time difference 都唔算太過誇張啦。好似咪咁朝早夜晚調轉啦。因為有次有少少拗撬啦，佢話：你哋成日喺我哋唔係翻工時間，你頭 send email 過嚟，我哋好難做嘅喎。咁嗰下真係。咁唔係應該點樣啊？我翻工嘅時候就係 send email 俾你啊！ 我應該喺我唔係翻工嘅時間send email 俾你翻工嘅時間咁嗰只係咯。所以你講即係呢一批嘅中層咧，其實以後就真係飛少咗，因為你可以 zoom 到啊嘛。 冇錯， 係咯，公司就會覺得飲飲食食去到嘅情況，即係講真嗰時就你一定係去五日，到五日都充滿做嘢嘅。但係只你真係 一定要食下飯， 係啦，你揾到啲機會同佢聯誼噶嘛。但係你而家開始公司就會覺得唔使啦，你基本上都見到啦，大家可以三口六面咁去 work 啦。即係咁，我覺得呢啲 travel 係的而且確會少咗。 冇錯， 係咯。咁啊嗱，呢個就講開又關於真係同事與同事之間嘅聯繫啦。係 啦， 其實的而且確 work from home 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令到burnout 又好，或者甚至乎咧佢係離職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個 social interaction 大大減少嘅，咁好似就有個朋友啦，嗬，即係大家都識嘅咁樣啦。咁佢公司咧就好似哇，基本長年見唔到啊，咁跟住特登翻到公司，頭先嗰單嘢講咗啦，嗰間公司嚇，嗰個情況咧，即係有個同事可能佢係 welcome lunch 嘅，都未同佢食，即係佢新同事入嚟，跟住基本上咧就係佢走嗰下咧。都未完全未見過嗰個同事，最多係 zoom 過一兩次見到個人， 靜悄悄就 靜悄悄 離開 了。你諗下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其實個 social interaction 係少到不得了。 係啊， 我相信啊，即係其實好多人工作、分量同埋升職都喺香港，大家都預咗係點樣㗎啦。 嗯， 即係 single digit 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啦，除非你跳公司或真係大升職啦。 嗯， 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咧，同同事一齊 work 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幾大嘅因素嘅 motivation。 係。 在外國肯定是，而這個呢我覺得在香港都一定是其中一個。而 work from home 呢是真的大大減少了 social interaction 的情況，令到呢我覺得他沒有那麼 enjoy 那份工作，除非那份工作好像又遇到就是一個很思考性，跟住他又是 intro 的。如果不是他一個人好悶，我做緊啲乜嘢呢，呢份工 作。吹又吹唔到，剛才講過八卦都冇得 講。係呀，講真的真的很冇癮嘅，同埋呢仲有啲嘅情況咧，係會咁樣出現嘅。Exactly 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嘅 valid case 嚟嘅，就係咧，佢未必係全個五日咧都係 work from home 嘅，即係佢可能 work from home 兩至三日。而有啲 case 咧就係，例如我哋可能我哋四個同事嚟嘅，Hillary 因為佢可能屋企嘅某啲嘅情況，或者養寵物啊，或者屋企嘅狀況，佢係特別多。我哋可能係一日至兩日嘅 work from home， 可能我哋就一日啦，佢就係三日咁樣嘅。咁呢個情況翻嚟咧，阿 Hillary 係好大問題嘅。點解咧？佢哋遇到嘅話，其中一個最唔中意嘅情況咧，嘅 statistic 裏邊咧，就係阿 Hillary 翻嚟我哋公司嘅時候喺 office， 跟住我哋一齊講嘢，跟住我哋例如我哋咁講，阿 Kiro 條友咧都真係離曬譜嘅，即係咁講就，即係我哋三個，跟住阿嗰人又喺度笑，跟住阿 Hillary 講乜 啊講乜，跟住算啦，肥同你傾好好大單嘅，好長啊，咁樣事先再同你講啦。跟住阿 Hillary 就係覺得被 isolation， 咁同埋咧就覺得好似我哋好多 insider job 係啦，即係因為咁樣嘅一個差距，而令到咧佢係真係產生咗一個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而當中咧唔係特登 係有咁樣嘅 覺 悟， 想特登咁樣做出嚟。 係啦，係因為個純粹個 work from home 個空間而令到大家係有個 out group in group 嘅情況，而令到 isolate 咗佢，而令到佢係。是多了問題的，即是香港我想少啦，在外國甚至乎是因為這樣，因為他們真的長期很多時候長時間的嘛，是令到他是有些 stress 或者 depression 的情況，因為他經常都有些胡思亂想，究竟是不是在說自己呢，在說什麼呢，為什麼說每一次我都不知道的呢，有這些這樣的 interaction 的問題咯。 嗯，是的。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我們剛才所說的 work from home？ 其中佢一個嘅話 suggest 嘅解決方法咧，其實我諗香港人就已經用緊好多嘅，就係咧，不過香港人係唔會，因為未必會做啊。我先講先，講先，就係 social media， 即係佢哋其中一個咧，就話希望咧就透過大家 add 個 social media 啦。其實佢原本開始做嘅時候咧，就係純粹就係、是，我哋都發現呢個問題啦，不如我哋都 add 翻大家個 social media 啦，起碼。我睇到佢嘅生活，佢睇到你嘅生活，即係講真 ，media exposure effect，即係嗰啲叫咩啊？單純曝光效應啦，總之就曝光效應。 見得多咁就 見得多，你都覺得好似熟啲啦，即係咁個情況。咁咧就令到咧，嗰、那個情況冇咗。仲少人知道啲 insider joke， 我都可以即刻見到 Hillary 咧，就話喂，點解你去嗰個旅行係好唔好玩啊？咁嗰只。咁就可以 connect 到嘅。咁當然啦，去到一個情況就是、有啲公司咧就自己做一啲。internal 嘅 social media 啦，咁就大大降低啦，即係 真 係 真係唔會，真係 唔會， 咁啊喺外國都會好啲嘅，講真，香港唔使諗，大家上面講嘅嘢咧，一定係一係讚頌老細啦，一係讚頌公司啦，即係 冇錯， 冇其他好好多真係大家交流嘅嘢去講嘅。總之有啲公司咧，而且確咧佢係 promo 係想咁樣做嘅， 係啦，即係擺自己啲嘢上去，但係其實你見到擺身都係 HR 啊、training 啊、well-being 嘅同事啊，即係自己犧牲自己嘅一啲嘢。 公司 annual dinner 你想 係啦，就上去，其實就冇其他同事就放自己啲嘢上去㗎。咁樣咯，咁所以我諗係 social media 就其中一樣啦。咁我諗喺香港可能係 WhatsApp 咯，係咯，跟住鼓勵大家咧就係叫可能咧公司係可能每一般人有做咧，即係公司係有一啲嘅叫做同啲聯繫，就係唔知買咩波鞋八折啊，各樣嘢啊，即係類似呢啲就喺裏面咧就去做 circulation， 喺個 WhatsApp group 嗰度，自然令到咧就大家起碼就。有呢啲嘅閒來，而且唔會政治不正確，亦都唔 sensitive 嘅嘢咧，就 係 100% 同工作有關 嘅，就可以喺嗰度溝通到。咁呢啲咧就係其中一啲嘅招式咧，係可以 connect 到啲人多啲嘅咁樣。 我再實在啲就好多時候其實可能你可以喺公司嘅軟件嚟 Skype 啊，或者啲 team 啊咁樣度傾嘅嘢，都特登打個電話咯。因為通常你打個電話，你就未必即刻淨係講嗰樣嘢，就問下你食咗飯未啊？呢幾日點啊？咁樣即係有個機會真係 casual chit chat 下咁樣咯。 聽下真人打聲 個聲。係啊，或者例如有陣時有啲即係細 team 裡面嘅 WhatsApp group 就。share 下近排睇咩韓劇啊，又或者近排打動心點樣啊，即係 screen cap 下呢啲啊，即係會即係叫做有一啲 informal 嘅 sharing 啊咁樣咯。 不過頭先阿 Mills 講到即係 space 呢個問題咧，我自己覺得 work from home 其中一個最大嘅難處就係冇咗 boundary。頭先 Hilary 都講到，工作時間係長咗嘅，係啊，無論如何都係咁其實某程度係辛苦咗㗎，你好似咧，以前翻到屋企就翻到屋企休息啦，同埋有個放工嘅時間搭下車啊，咁樣叫間一間過一下冷河啦。咁而家冇咗呢個冷河過咧，好似長時間 係 24/7都喺度做緊嘢， 係 同埋你休息時間同工作時間又 blur 咗， 係啦， 跟住你 family 時間同埋工作時間又 blur 咗，係咪 social interaction 又少咗？係有呢個問題。我其實咧都有一個，我又唔係叫做親身經驗嘅，我好體會到，應該長遠如果咁樣做嘅話，係有頭先你呢、這個個 burden burn 咗嗰個問題嘅，係因為咧其實講真咧，出嚟自己做生意咧，嗰、那個動力係真係唔同嘅。 哦， 因為你 work 緊每一樣嘢都係自己，所以咧你係所以咧你反而係追求緊一個咧 work life integration 咧，係會好啲嘅，即係對於。 對於自己係啦，即係反而我有啲時間，我又想唞下，跟住我又想做下。你又可以 manage 得好啲，因為你當你工作嘅時候咧，你都知道嗰個動力所在喺邊度， 同埋你唔覺得有人喺度追住你啊？ 係啦，係啦。但係咧，當你如果係員工，而有呢一個咁嘅情況咧，而又唔係公司真係做緊一個好好嘅 well-being。是做緊啲 work life integration， 即係人咪，因為人哋公司做 well being 嘅 work life integration 係等於你自己嘅個人興趣，不如都可以藉著公司嘅 resources 你去發展啦。即係呢一隻噶嘛。但係而家 work from home 嗰個 integration 係變咗，我真係唔知道我做緊定係點。跟住八點鐘又突然間有一個 message 過嚟，跟住我又好似要答你，即係咁嗰只嘅情況，就令到咧你又冇一個咁大嘅動力。 係啊， 所以你變咗就其實個 burnout 嘅情況又會多，同屋企人鬧交嘅情況，我覺得又會多咗，因為有冇人咁能夠嗱、做生意？你諗下，你另一半做生意，你能夠你覺得唉真係薄嘅，每一刻都為緊又要同人哋俾人工，即係你可能唔敢得。喂，打工啫，你做乜搞咁多嘢？係 啊， 即係你就會自然就會咁樣去講， 係啊， 咁鬧交就會出現。 我諗呢樣嘢都好得意嘅，即係我諗回應翻，即係頭先一路講緊咩 social exchange theory 啊，社會交換理論等等。咁我係一個即係數字人，我都會除翻開，哇！每日我翻幾個小時嘅工作，除翻我的時薪 嘅。係啦，我哋 hourly rate 點解 會 低嘅？ 係啦，點解會低咗貶一值嘅咧？嚇咁去到呢個時間，我相信有好多人都會有呢個疑問，或者去諗哇，究竟我係咪應該繼續拼落去咧，定係？去到某個時間我就收手咧，可能同做生意好唔同，生意就係、是、啊你波動好大，但係你打工嘅始終你都係 fix income 啦，你唔會話突然之間你做多兩個鐘頭或者篤多個半鐘頭，你會多錢噶嘛，亦都唔會多，老細都唔會放你假噶嘛，等等嘅呢啲，我覺得呢樣嘢都對於 work from home 嚟講，所有打工仔嚟講都會可能面對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會諗嘅會思考嘅一個問題嚟噶。 是的，所以其實啊，其實我哋今日講到就係究竟 work from home 係 from health 咧，定係 from hell？ 其實某程度上就見到好多 hell 嘅問題嘅，即係依家開始，尤其是我哋亞洲區啦、香港啦，唔係太多 work from home 嘅歷史同埋經驗，所以某程度上咧係好需要公司嘅 support， 有啲嘅 policy 啊或者點，因為外國有啲公司係叫做有一啲叫。Staff Resource Center 噶嘛，即係佢真唔係真係個 center， 就係好似 Assessment Center 嗰個 center 咁樣，即係話咧，嗰、那個係專俾係遠程工作嘅同事 assess 嘅，係完全同喺 office 做嘢嗰啲同事係唔關係嘅、其實就係 support 緊佢解決佢頭先嗰啲嘅一啲嘅情況咯。所以如果係 work from home 喺香港係要做得比較好啊、流行啊，甚至乎唔會有一啲其他嘅人嘅心理問題啊。咁、其實的而且確，公司係需要好多嘅 policy 啦、做法啦，係要完全改變。其實 mindset 老細係要改變。如果唔係就搞唔掂。 絕對認同呢、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時間就差唔多。其實大家見到咧，我哋咁精彩嘅一啲嘅內容咧，其實我哋背後係有一大筆好龐大嘅。我哋年青嘅團隊嘅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支持嘅，咁我哋都多謝翻佢今日我哋嘅 Work from Home 嘅內容啦。咁又話 Chesler Fong， 咁啊，仲有冇其他？ 有 Edward 姐， 有，仲有阿 Kelvin Hui Gloria Chan， 係啦，喺邊個公司做咧？咁啊，自己再去探索啦嚇，可能都咁啊， 應該係 Work from Home 嘅。 係啦，多謝曬佢哋嘅一啲嘅 supply， 我哋先至有咁多嘅資料去同大家講啦嚇。OK。咁啊，有機會咧，我哋下個再之後嘅下個月嘅再同大家去講下老細揾食啫。究竟仲有啲乜嘢嘅生存技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好 的。 OK， 好，咁啊，今個禮拜我哋再見嚇，拜拜， 拜拜。